好，大家晚安。再次谢谢你们，让我有机会来跟你们分享。 为什么要 笑？笑。 那示范开始。 啊， 对 啊， 转变了， 转换场景。 几年前呢、啊，我有机会读到、某位同工的代导信，那代导信是公开的啦，所以、我可以简略一下讲他代导信的内容。这样，那他讲到一句话，他说他的心情，他说当我意识到原来我只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同工，然后我的服事并没有什么独特之处，我就觉得好难过，然后我就哭了这样子。对，这是他代导信里面写的内容。这样。那如果你刚好知道这个同工是谁，请你不要告诉别人这样。对，但是可能你也不知道，但也不重要这样子。好，那当我读到他的信里面有这样的内容的时候，其实我觉得非常的同情他这样。其中的原因是因为很多时候我也有类似的感觉，但是更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当我读到他这样写的时候，我认为某个程度其实我们，传道同工有时候对于服事的看法已经不自觉的受到世俗价值观的影响这样。我们受试探，会去用世俗的标准，而不是上帝的标准来定义什么叫做成功，什么叫做好的服事这样。那某个程度，我们可能会觉得，我需要追求世界对我的尊重，世界对我的爱戴，世界对我的认可，而且是用世界的标准。那我们会觉得，我们好像需要看起来很酷，在世人的面前表现得很聪明，才能够吸引这个世界来信耶稣。那我们要很多人跟随我们，人少少看起来就很 low 这样，就要很多人，那不然我们就是失败者，我们就不是一个有说服力的人的同工。那我这样讲，当然你们知道这是不对的观念，那为什么不对？待会儿会更多的讲。但是我这样讲，我的意思绝对不是说哦，被尊重、被喜爱、被认可、被世界喜爱、尊重、认可，这是不对的。那些不是不好，某些时候并不是不好，但是我的重点是被世界喜爱、认可、赞同不应该成为我们追求的终极目标。如果它成为我们所追求的终极目标，我们很快就会开始在信仰、在真理、在福音的内容上妥协，我们就不会为主耶稣还有他的道忠心至死这样。因为我们会想要追求人的喜爱、追求人数，而不是追求持守那上帝要我们持守。不管我们外在看起来多么成功，我们都会失去我们对神的忠心。所以今天晚上我要鼓励大家问你自己一个问题，作为一个学员传道会全时间服事的传道同工，你到底在追求什么？什么是你最热情在追求的目标？你追求的东西是否是讨神喜悦并且是荣耀神呢？还是你所追求的只讨你自己的喜悦，讨人的喜悦呢？那今天晚上我不会提任何跟策略或方法有关的事情，对，因为这灵修信息嘛，我要讲圣经的东西。那当然策略或方法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对，所以在你今天听我分享的时候，请你记得，我认为策略跟方法很重要，我一点都没有要否定贬低策略的重要性，包括你们这几天吐血呕心沥血做的360，我很感恩，在我过去几个月我不是快要失血过多快要挂掉的时候，就是上帝透过360你们给的正面的回馈，好像一个及时的血浆一样，让我不会失血过多死掉这样子。所以我非常的感激你们所做的这些方法策略，帮助我能够看见上帝也透过我们做了一些荣耀他的事情这样。所以请你们记得，我是肯定而且我自己也非常认同需要使用策略跟方法这样子。对，但是我今天会主要把焦点放在那些最根基的事情，圣经告诉我们那些最根基的东西，那如果用学员的黑话来说，就是领袖的心，就是领袖的心这样。因为如果不是 focus 在这些最重要的东西，领袖的心，你对上帝的态度，那么不管你多么会使用策略方法，你就算成为专家会开 seminar， 你都不会真正的结果子，因为你的动机不对了，你所追求的标的不对了。但是如果你有这些正确的根基，从圣经而来正确的根基，就算今天你所使用的策略跟方法看起来好像都没有什么效果这样，别人用的都有效，你用的就没效，但是只要你有这些正确的根基，你就能够得到安慰鼓励，并且你能够继续的往前进，继续的尝试新的方法，继续的为主忠心至死。那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在提摩太后书的4:6-8，这是保罗他在吩咐提摩太务要传道，那之后这一节经文 他就开始给提摩太可以说是他最后的遗言这样子，因为你们都知道保罗在这时候其实他几乎已经快要殉道了。那他把经文的、那个主词从你转换到我自己这样，保罗要开始讲他自己的人生，他回顾他过去的这些服事，他的总结，来作为鼓励提摩太一个生命的榜样。那我来念这段经文，我念新译本，提摩太后书四章六到八节。我已经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也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持守的信仰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公义审判的主在那日要赏给我的，不但赏给我，也赏给所有爱慕他显现的人。 Man， 这是上帝的话，透过使徒保罗写给提摩太，也是写给今天我们这些年轻的领袖。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耶稣基督这位完完全全忠心到底、忠心至死的救主。他成为完全的人，他守住了一切你的诫命，他代替我们的罪，受咒诅、受刑罚，所以我们今天才有救恩，我们今天才能够认识你，才能够悔改、接受福音，这不是我们配得的。谢谢你，谢谢你因着耶稣为我们所成就的救赎，我们也能够有力量靠着主的恩典继续的打这美好的仗。帮助我们透过今天的话，从你而来的话，我们再次得到鼓励，得到劝勉。奉耶稣的名祷告。今天分享出三个重点。第一个，我们要高举基督过于一切，借着我们的生命和死亡。那当保罗他写这封信的时候，他知道他已经快要死了。那第六节他说，我离世的时候快到了，第六节的上半，那第六节那里也提到，说我已经被交奠。好，那交奠是什么意思呢？交奠它其实是一个旧约圣经里头的一个礼仪律，这样，透过把酒倒出来，来象征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象征我们这些得救的人，我们的生命是献上给上帝，是属于上帝的，不是属于我们自己的，这样。所以保罗他用交奠这个旧约的礼律作为一个图像，来描述他之后将要如何死，他要为什么死这样子。对，那你们注意看第六节，他的文法，如果你们英文圣经的话更清楚，他说谁被交奠？是酒被交奠吗？还是谁被交奠？是什么被交奠？他说他自己 ，I'm poured out。所以他把这个旧约把酒泼出去的礼律完全套用在他自己身上，他知道他的生命就好像这个香酒一样献上给上帝这样子，他知道他的生命不是属于他自己，而是属于上帝，那上帝白白的赏赐他生命，如同上帝也白白的赏赐我们生命一样，而上帝随时也有权利为着他的荣耀的缘故拿走我们的生命，为要成就他的美意这样。所以无论对保罗来说或对我们来说，无论是死是生，都是为了高举基督，为了荣耀神。所以保罗他不怕死，因为他知道他会死在基督的爱中，就像我们如果有一天死了，我们也是死在基督的爱中，而且是为了基督的荣耀而死。所以我们的死并不是枉然，并不是突然的，因为我们有基督的爱。保罗他也知道他死不是结束，他的死并不是面对永远在地狱里头的灭亡，而是他的死是迎接那更好的生命这样。为什么？因为他知道耶稣基督是那位代替他受刑罚、代替他受咒诅的救主。耶稣基督透过他的死赐给了他永恒的生命，所以他在基督里面有一个永恒的盼望。这永恒盼望其实也是我们所拥有的这样，只是很多时候我们因为信心软弱的关系，其实我们没有那么有感这样。但对保罗来说已经是生死交关的时刻，特别的有感，所以对他来讲，他珍惜基督过于他自己的安舒，过于他自己的舒服，所以他愿意舍去他的生命，为了神的国度，也为了那些他所爱的门徒的益处，他愿意舍下自己的生命。腓立比书一章二十节，大家都非常熟悉的经文，保罗这样说，我热切盼望和期待的是，我在任何事上都不至于蒙羞，而现在也能像往常一样，无论借着生还是借着死，总要蛮有胆量让基督在我身上被尊为大。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保罗他面对了许多的苦难，他还是能够坚持到底的理由，因为他知道他的死、他的生、他活着的时候的苦 没有一样是没有目的的，都是为了上帝荣耀的目的。所以弟兄姐妹，你们在服事上所受的苦也都有一个奇妙而且是荣耀神的目的。当他给他最后的遗言给以弗所教会的长老的时候，他这样说，在使徒行传的20章23到24节，他说，我只知道在各城里圣灵都向我郑重的见证说，有捆锁和患难等着我。他知道他要受难了这样，但是他说，我不把自己的生命看为宝贵，为要跑进我该跑的路程，完成从主耶稣所领受的服事工作，为神恩典的福音郑重的做见证。所以保罗他不珍惜自己的生命，不是因为他觉得他的生命很没有价值，而是因为他知道他的生命的价值之所在是在于他的生命要荣耀基督，不是为了他自己。所以就算他失去生命他也愿意，就算痛苦他也欢喜快乐。这个世界总是不断地告诉我们，我们要追求什么？要追求自我实现。那怎么追求自我实现呢？当然这世界比较不会跟你说透过杀人放火自我实现这样，那大家做一些好事啦，公益啊，你喜欢的事情啊，对啊，然后有意义的事情这样子，现在不是很喜欢跑去做什么海外志工，自我实现这样，人生如果没有去海外做志工，哇，就很可惜这样。当然，我们追求用好的方法，为了好的目的做好的事情，这些没有什么错这样。但是如果我们的目的不是为了高举基督，那么它就变成偶像崇拜这样子。这个世界是被偶像崇拜的文化所辖管所掌控的这样子。这个世界可以做最好的慈善事工，但是仍然是最大程度的在得罪神，因为他们窃夺神的荣耀。当他们用上帝赐给他们的恩典能力去做这些最好的善行，喂饱非洲的人、孤儿的时候，他们从来不会归感谢荣耀给这位一切好处的源头上帝。所以他们是用最好的行为在最大程度的拜偶像得罪上帝，他们的偶像就在于他们把自己当作一切美善的源头。这很多时候也放在基督徒的身上，不是吗？我们会做服事，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并不是为了尊荣上帝，或至少尊荣上帝、荣耀上帝、高举基督，可能不是我们最主要的动机。这样子，我们可能会追求是自我实现一样。哦，我要服事人，为什么？哦，我觉得服事人我才有价值，我需要被需要这样。听过这很常见的，对，那或者为了就是建立自我价值，哦，如果大家不需要我，没有做些什么，我就是没有价值这样子，所以就拼命的抓取一些能够服侍人的机会，其实是在服侍自己的私欲。纵然做的事情是美好，我们需要问自己这个问题：你是否珍惜基督过于你个人的自我成就、自我价值？基督是不是你的自我价值？还是你觉得你要做一些事情，你才能是个有价值的人？基督耶稣是不是你首要而且是最大的满足和喜乐呢？他自己，而不是任何其他他给你的好东西这样子。荣耀神、荣耀基督、享受基督，是不是你的人生还有服事的最重要的目的呢？当你传福音、造就门徒、协助完大使命的时候，是的，我们很期待看到我们的 SPB 完成，意象能够看见，但是你看到意象最终是为了能够高举尊荣这位基督并且享受他吗？如果你尝试了一切你能够尝试的方法去接触人，然后你衷心的带着爱心耐心去传讲真道给人，不管是非基督徒还是基督徒，但是仍然你没有看到什么人信主，没有看到什么人改变，你仍然是在荣耀基督。只要我刚讲的那些你都有达到，你是带着爱心耐心，你是为了荣耀基督，你尽你的努力去接触人、影响人，但没看到什么人改变，没什么人信主，你仍然还是在荣耀基督。事实上，你对基督的信靠，即使都没有什么人愿意理你，你还是愿意信靠他往前进。然后你对为了基督所做出的一些努力，其实就是最美的果子了。在上帝的眼中，无论这些人他们怎么回应你，回应好或不好，最重要是你借着你的信心，你所传讲的基督来荣耀基督。哥林多后书的2章15节，保罗说，因为在神面前，无论在得救的人中间还是在灭亡的人中间，我们都是基督的馨香。我们很多时候会觉得，哦，有人信主，好棒好棒，哦，感谢上帝。可是没有人信主的时候，我们会不会也同样的感谢上帝？是的， Amen， 我仍然是基督的馨香，借着我愿意为基督受苦，我所传讲的基督的福音 在上帝面前我就是基督的馨香，而荣耀了上帝，讨上帝喜悦。在 Facebook 上我们所 po 出的事工照或是你事工的感言，有多少时候是像这样子，像保罗所讲的，不管我在信的人不信的人面前，感谢主我仍然是基督的馨香，为此我就欢喜快乐。如果你将你的盼望和喜乐单单放在基督的身上，你就是在荣耀高举基督，就算没有什么人信主。这是第一个重点，我们的服事跟生活最终极的目标，甚至我可以说是唯一的目标，是为了要高举基督过于一切，借着你的生命，甚至到那一天你死的时候。第二，我们要怎么样忠心至死？我们需要在我们的信仰还有我们上帝所托付给我们的使命上忠心到底。这边我要谈的是我们需要在哪一些事上忠心。刚我要讲的是我们忠心的时候是为了什么目的，接下来我要讲的是我们是为了哪一些事情而忠心。这个世界会如何定义成功呢？他们基本上会用两件事情来定义成功，一个是从你的外表，一个是你的人数。你的外表看起来是不是聪明的体面的，他现在可能会说哦，看起来很酷这样子。然后你的人够不够多，跟随你的人够不够多，只要你没有看起来很聪明很体面很酷，然后跟随你的人不多，这个世界就会说你是个失败者，你是个乳蛇，逃脱乳蛇窝吗？对啊，就脱乳这样。我们会不会有时候 也受试探，因为我们罪的缘故，我们受试探这样想说，哦，如果我没有在团契的时候很多人参加，我的办什么挖个营会没有很多人参加，我就是一个不好的学院同工这样子。我们会不会倾向当你在 Facebook 上 po 一些事工照的时候，你会倾向特别挑一些人比较多的照片去分享这样子？对，那比较不会挑那些人比较少，因为我们会不会某程度觉得，哦呦，只有那些很漂亮的数字照片秀出来，人很多才是成功的侍奉，我才是个有用的同工这样子。我承认有时候我会这样想，我承认我这个罪人很多时候我会这样想。对，所以我不太喜欢用 Facebook， 就是这样子。对，那像比如说最近那个什么日本短宣队来嘛，办什么日本之夜或日本下午茶，我们是下午啦，对啊，因为礼拜四刚好又卡到学生什么新生训练，对啊，所以只好办下午这样子，对啊。啊，我必须说我们非常努力，对啊，就是发传单、摆摊位，然后我们新生，对啊，就是一个一个打电话去邀这样子，对啊，但最后来了没几个人这样，有啦有啦，没有不是没有啦，六七个这样，那别的学校啊来了六七十个，我六七个这样。然后看那照片，你说我感受会好吗？我这个罪人，当然我感受不好这样子，所以我跟你们承认，这信息也是对我自己讲的这样子。对，但是让我们看一看到底保罗他如何评估他的生活和事工。在第七节，当他回想他的一生的时候，他做了这样的总结，三件事情，再来念一次。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所持守信仰我已经守住，美好的仗他已经打过了。他打什么仗呢？他打什么仗呢？他跟撒旦魔鬼征战，他跟他自己的罪，跟别人的罪征战，基督徒或非基督徒，他跟那些假教师还有假教师的教导征战。所以你如果继续往下看，你会发现很多人对不起保罗，很多人伤害他，有那爱世界的又离他而去这样子。然后当他受审的时候，大家都不理他了，大家都装作不认识他。就是大家就离开他这样子，然后什么铜匠亚历山大说了很多话陷害他这样子，对，人曾经可能是跟他最亲近认识他的人都背叛他这样子，所以他需要跟这些人跟这些人最征战，也跟他里面的私欲征战。保罗他跟我们一样是罪人啊，当他被背叛的时候他会不会想要报复？我相信或多或少会，他需要跟自己的罪征战。他怎么征战呢？透过讨人喜悦吗？绝对不是，他透过凭爱心传讲真理，来跟刚刚讲的这些仇敌征战。爱人跟讨人喜悦是不一样的两回事。很多时候我们需要讲一些人家不喜欢听的话，因为我们爱他们，所以我们知道他们需要听，就是他们不想听。这就是保罗所做的，他一生当中不知道得罪多少人这样子，外邦人、犹太人，得罪一堆人。保罗他所相信所传讲的，对大多数当事人来说，绝对是不讨他们欢心的。他传讲什么呢？哥林多前书第一章那里，保罗说他传讲基督耶稣，并他钉十字架。这对希腊人来说是愚拙的，因为他们追求，他们追求什么？ 奥秘的智慧，所以哇，钉死了，这是什么？这是什么东西啊？你说这是奥秘的智慧，所以对外对希腊人来说是愚拙的，那对犹太人来说是什么？是绊脚石，是绊脚石这样子。所以他因着他所相信、所传讲的信息，他被藐视，甚至最后他被杀害殉道。只有那一些真正被圣灵所呼召、被圣灵所重生、灵性从死里复活的人，才会珍惜并且接受他所传讲的信息。所以他是忠心的靠着神的道、神的灵来传讲神的话，直到他死的那一刻。他打那美好的仗他已经打过了。第二个，他当跑的路程他已经跑尽了。许多的人他会攻击保罗，逼迫保罗，那但是保罗他从来没有半途而废，这样就算他曾经觉得软弱，他坚持跑完这属灵的路程，直到他生命的终点。那他跑这属灵的路程，我们会说奔跑天路嘛，这样对他来说真的是奔跑天路。对，因为他的荣耀 在天上，在他地上的时候，在人的眼中其实一点都不是荣耀。 从世界的标准来说，在哥林多前书的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五节，他们说我从前在你们中间的时候，我是既刚强又有口才嘛，不是，他说我既软弱又惧怕，然而我要叫你们的信不是在于人的智慧，而在于圣灵的大能。所以他承认他是软弱的，他是会恐惧的，而且他也是个囚犯。他也在哥林多后书里头说到，他就像世人的渣滓一样，世人看他为渣滓，就垃圾的意思。这样你一传福音的时候， 有人传到一半，人家说你是垃圾吗？俊聪，你叫林俊聪哦，学院传道会，这什么垃圾场，你这垃圾场的垃圾人，不会嘛，对不对？但对那所有人来说，保罗就是垃圾，他被看为垃圾，被看为渣滓，但他仍然忠心的跑完这个路程。第三个，保罗他持守他所当持守的信仰，他总是勇敢的传讲，靠着圣灵传讲真理，他耐心的去教导真理给教会的人，也包括甚至包括那些昨天讲到耳朵发痒的人，这样子，因为他们发痒，所以更需要听，需要用真理来让他们止痒，这样子。对，那保罗他自己，他也活出了真理，作为他门徒的榜样。所以保罗很多时候在经文里面他会说：“我愿你们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这样，所以他不但讲，他自己也活出来。虽然他不完美，但是他努力的活出来。他也是向这个世界做见证，让他们看见福音改变他的生命是什么样子。所以他从来没有在真理上妥协，从来没有向他的仇敌妥协，不管是教会内的假教师仇敌，或者教会外逼迫他，他从来没有一刻妥协。保罗他在这些描述他总结他的生活跟事工的这三点里面，是否提到任何跟数字有关的事情？其实没有，其实没有这样。或者他有没有提到任何世界会怎么爱戴他、欣赏他，来作为一个他是否成功的标准呢？没有，不管是世界对他的看法或数字怎么样，他从来没有拿那些来衡量他是否忠心、是否成功，从来没有。包括在其他保罗所写的书信里头都没有。为什么？因为他知道这不是他追求的目标。当然我们相信保罗他在乎这些灵魂，他渴望这些灵魂得救，他也努力的传福音，比任何人都更努力，或许我可以这么说。但是他深深的知道，只有圣灵借着圣道才能够拯救人，所以他不会把他的焦点放在那些数字。但是他知道，既然圣灵是借着圣道来拯救人，所以他在乎的是他自己到底有没有好好的忠于信仰，传讲这恩惠、悔改、赦罪的福音。这就是他在第七节所说的。第七节这短短的一节经文，我们看到他的生命不是世界所追求、所认可的那个样子，而是一个谦卑而且是牺牲、忠心的生命。我们在一个人的身上也看到同样的榜样，而且是完美的榜样，就是耶稣基督的一生。耶稣在以赛亚书52章、53章那边描述他无家型美容，他没有任何能够让世界称羡他的地方，没有非常帅、非常美的外表，这样子，他的身世一点都不迷人。他出生在穷木匠的家里，他没有选择出生在皇宫。纵然他是万王之王，他被藐视，他被羞辱， 他甚至像最可恶的罪犯一样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当他被抓被背叛的时候，所有的门徒都有离开他了，他孤单的一个人死在十字架上，他忠于上帝到他死的那一刻。哦，对不起，我不应该这样。在世人的眼中这是多么的羞辱，但是在上帝的眼中却是多么的荣耀。耶稣死掉的方式在上帝眼中多么的荣耀，在人眼中不管多么的羞辱，这不重要，上帝看他为宝为尊，为了上帝的荣耀，为了他选民的益处，他愿意忠心至死。所以这个是你期待自己能够善终的方式吗？像保罗像耶稣一样，我们是否也像保罗像耶稣一样追求这唯独以神为中心的忠心顺服呢？虽然会被世界轻看瞧不起，但是却完全的被上帝悦纳，在基督里被他悦纳。现在我要来讲几点常见流行但是却是错误不合圣经的想法。第一个，忠心不代表、哦、我讲的这是对的，对， 那我说不代表就是后面那个是错的这样子。忠心不代表你总是会有一大堆人信主这样子，忠心不代表你的服事总是会有一堆人信主，可能会有很多人信主，可能没有否定这个可能性，只要上帝愿意透过我们，但是不总是不保证、okay? 因为你绝对没有办法控制圣灵的工作。我们来读一段经文，在哥林多前书三章五到八节，这个也是 我说的昨天、啊、如果门徒他们惧怕传福音，觉得哦人会拒绝我，我去传他们一定不会信啊，势必他们怎么会信这样读，他们怎么会信这样，我通常会用这段经文来鼓励他们。林前三章五到八节，亚波罗算什么？保罗算什么？我们不过是神的仆人，你们借着我们信的主，按着主所赐给个人的，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唯有神使他生长，所以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乎那使他生长的神。栽种的和浇灌的都是一样，只是个人要照自己的劳苦得着自己的报酬。所以不管是谁，再怎么伟大的领袖，亚波罗或保罗，不管他们做的是什么，栽种或浇灌，圣经告诉我们都不算什么。我们只是器皿，只是途径，只是方法，上帝使用我们，借着我们，但是上帝自己使人生长，上帝自己使这个撒在土里面的种子的土能够成为好土，上帝使这个土能够、成为好土，然后种子能够发芽起来，这样唯有神使它生长。所以不管栽种或浇灌的，没有任何荣耀可言，没有任何功劳可言，只在乎上帝。但是这段经文也提到个人要照自己的劳苦得到自己的报酬，所以这也是给我们很大的安慰。你只要忠心的去撒种浇灌，管它有没有长起来，上帝会按着你的劳苦来赏赐。上帝对你的赏赐不是根据你有多少数字带人信主的数字，而是根据你在他面前忠心按着他的方式所付出的劳苦。基督徒当中有时候会有一种错误的思想，我们会不会有时候觉得人们不愿意信主是因为我们方法不够聪明不够吸引人，或者反过来讲，我们有时候会过分的乐观，认为说只要我们传福音的方式够吸引人，人就一定会信主这样子。有时候会不会有这种迷思？我们某个程度是不是会觉得传福音就像行销一样，把传福音类比为行销，就像很多大教会的牧师会讲这样子的话，把传福音完全等同于行销。我认为这是不合圣经，而且对基督信仰是极为有害。因为如果你认为传福音等于行销，意思就是只要你方法用得够对，你看起来够吸引人，够聪明，够像世界所追求的那个样子，那么世人就会信耶稣这样。如果你真的这样想，那么其实你并没有看见人不信耶稣真正的问题。圣经告诉我们，人不信耶稣真正的问题从来不是因为方法或策略或者你长得不够帅，而是因为人内在从亚当夏娃沉积而来的罪性，使得人不愿意也不能够来顺从神。罗马书第八章清楚地说到这一点。福音对于所有罪人内在的罪性而言，就是会冒犯他们。福音从来不像任何我们会很自然喜欢的东西，像是美食啦、 当然要够好吃了，像美食，像你觉得漂亮的珠宝，这种不用圣灵的工作，大家也会追求，也会想要有的东西，这样子。福音从来不是那个样子，福音是你必须要有圣灵的工作，改变人的心，人才会谦卑的接受这样子。圣灵的工作既是必要条件，也是充分条件。只要有圣灵，人就会信主；没有圣灵，人就不会信主这样子。那如果一个人真的错误的相信传福音等于行销，那么其中一个很糟糕的结果就是我们会非常的挫折，特别是当我们看见信主人很少，说我们会非常挫折，然后我们会很快的责怪自己或责怪别人，说都是你们用错方法了。那反过来讲，如果我们看到很多人的信主，那我们可能会很快的为着我们，哇，我们用对方法了，我们好聪明，而感到骄傲，而不是归荣耀，唯独荣耀归给那个能够改变人心，把荣耀归给那个唯独他能够改变人心的上帝这样子。很多的时候，基督徒在讲传福音的时候，只衡量、只评估那些方法跟策略，但是我们有没有静下心量来衡量、评估我们所传讲的信息是不是忠于圣经，是不是忠于使徒保罗，忠于耶稣基督，忠于过去的使徒先知，忠于过去2000多年来教会的历史所传讲的那纯正的福音呢？我们是否曾经这样评估过呢？其实你要看到数字不难，你能够轻易的创造出一堆举手决志但是却没有真正信耶稣的假基督徒，只要你把福音不要讲得那么清楚这样子，真的，然后把耶稣描绘成一个好好先生，然后一个你的帮助者，帮助你可以生活过得更好的帮助者，人就很容易会觉知这样。只要你不要把耶稣描绘成世人的救主、审判主，人很容易觉知。但是真正的福音是告诉我们，耶稣来，他是为罪人死在十字架上，他是要拯救罪人脱离罪恶，脱离上帝的愤怒，脱离地狱的刑罚，脱离律法的咒诅，好使我们能够成为上帝亲爱的儿女。如果我们没有传讲这些，我们就不是真正在传讲福音。不管决志举手的人有多么多，那些数字都是假的。你可能在一些婚礼的场合，基督教婚礼的场合会听过类似这样的福音信息。那基督徒我觉得很好，就是很愿意在婚礼传福音。但是很多时候我听见的婚礼福音信息是类似像这样，在场的朋友，你们是否也渴望美满的婚姻呢？但是因着人的软弱有限，所以我们的婚姻常常会有冲突，会有摩擦，会不快乐。你是否渴望一个美满的婚姻呢？耶稣愿意帮助你，你是否愿意接受他的帮助，让你婚姻更好呢？如果你愿意的话，现在你就举手跟我一起做这个决志祷告，那么耶稣就会进入你的心里面。但是我必须很遗憾的说，如果这个信息内容真的是这样，不管这些人决志几百次，手举得多么高、多么直、多么真诚，耶稣也从来都没有在他们的心里面，耶稣也从来没有进入他们的心里，因为他们所听见的并不是真正圣经所讲的福音，他们所接受的基督不过是一个婚姻谘商者，可能比较有力量的婚姻谘商者，而不是那位代替罪人受死的救主，还有那位将来要审判活人死人的审判主。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需要忠于福音的信息，根据圣经忠于福音的信息。不管今天我们用什么材料，那不是重点，你要用四律，要用五律，当然我们在学院用四律这样很好，但是我们作为同工，我们需要教导门徒到底福音是什么。你需要有事没事的问你的门徒，你的非基督朋友如果问你福音是什么，你会怎么跟他讲，这样从他的回答了解他到底对福音认识有多少。当然每个人都不完全，但是我们可以也必须不断的让福音是什么活现清楚的落实在我们的事工造就以及每一次的布道当中，我们才是真正的忠于耶稣基督还有保罗所传讲的福音。让我们再次的肯定一个事实，就是人们不信耶稣最重要的理由不是因为策略，不是因为方法，而是因为人的罪恶的本性就是倾向憎恶神，与神为敌。罗马书的3章还有罗马书8章讲得非常的清楚。我们的策略有价值有果效，但是我们需要区分到底策略它能够做到什么，不能够做什么，哪些是上帝让我们用我们的脑浆想出来的策略可以做到的事情，哪一些不是，哪一些是唯独上帝留给自己大能的工作，唯独荣耀归给他自己。我们的策略 最多在某个程度有效，就是让我们可以接触人，让我们用一些有脑浆有智慧的方法能够接触到平常我们可能接触不到的人，以至于我们可以把福音带到他的耳朵里面去，这样子。当然也有限啊，因为我们策略也不能够决定到底谁要不要理我们这样。当然这某个程度是上帝托付我们，让我们可以用诸般的智慧去接触人，所以策略的果效在于我们去接触人。但是策略对于一个人是否能够重生得救完全不占任何的果效，因为这唯独圣灵能够使灵性已死的人重生。所以有一个布道家他就这样说，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就好像 在对着坟墓里面的死人讲道这样。为什么？因为他们的灵性是死亡，除非圣灵大能的工作透过圣道，否则他们绝对不会回应你，甚至可能会讨厌你这样子，或甚至不会说讨厌你，但其实心里面讨厌你所传讲的基督。只有圣灵能够改变人的心，创造一个新的心。耶利米书里头清楚提到的，让我们能够敬畏神。我们也再次的因着圣经告诉我们的真理，归荣耀还有赞美给上帝，因为唯独他的恩典是我们人信主得救的必要而且是充分的条件。所以约翰福音第六章那里有讲到必要跟充分，若不是我父吸引人，没有人能够到我这里来。这是什么必要条件？一定要天父吸引他才能够来嘛？天父当然是透过圣灵来吸引，这是必要条件。充分条件是什么？约翰福音第六章说到，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充分条件，只要天父借着圣灵感动那一些上帝预先所拣选的人，这些人就保证在某个时间点一定会信耶稣这样子。那我们的责任就是好好的传，大量的传，管他不管是谁都传啊。如果 bingo 啊，这个人是上帝所感动所赐给基督的，有一天他就一定会信。这是我们传福音者最大的安慰，因为最终是上帝的圣灵使我们所传讲的道产生功效。我们不能够决定谁信主谁不信主，但是我们需要我们能够做的事，忠心的传讲合乎圣经的福音，而且是用简单清楚可理解的方式，并且是尽可能的接触许多人，把福音传给他们，并且把结果交托给上帝，仰望上帝要给你的赏赐，并且在他的主权掌管中得到安息，然后最后把一切荣耀都归给他。不管有人信主也好没有人信主也好，神都透过你忠心顺服的行动而得到荣耀，然后我们就可以相信其实我们在神的眼中是忠心的仆人，不管有没有人信主。就算你没有很多人信主，但是你在上帝眼中仍然是结果子。就像先知以赛亚在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九节那里，当上帝吩咐先知以赛亚去传道给这些刚硬的以色列人的时候，他说，你去告诉这子民说，你们听了又听却不明白，看了又看却不晓得，你要使这子民的心思迟钝，耳朵不灵，眼睛昏暗，免得他们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就得到医治。哇，这是什么样的宣教差派啊！来，我派你去宣教，然后我先跟你说，这些你绝对不会信哦，但你还是要去这样。对啊，甘利明如果这样宣教，瑞又看，哎，你去北韩宣教，但我告诉你，他们不会信哦，他们还会揍你哦，这样。还好上帝没有这样对我，我们起码是处在一个我不知道这样，但是我可以凭信心做。对，但是你看先知以赛亚，就算他知道他摆明去了不会有人信，他仍然是在荣耀上帝，他仍然是在荣耀上帝。所以我不是说数字不重要，但是我要讲的是，就算今天数字不漂亮，你从哪里来的信心能够继续的为上帝英勇的传道？从你知道什么叫做忠心的定义开始。当你忠心的去传讲合乎圣经的道，用尽一切你能够想到的方式接触，你就是忠于上帝，不管这个结果的数字如何。好，这是第一个我要澄清的错误，我们不要认为好像忠心就一定会有一堆人信主。好，再来第二个，第二个我要澄清的错误是，忠心不代表你总是会得到世界的认可或赞赏。为上帝忠心，忠心的服事，不代表你会总是得到世界的认可或赞赏。这个世界可能会因为你的一些好行为而觉得印象深刻，甚至他们会说，哇，你信的上帝好好，这样有可能，但是不总是。约翰福音第三章告诉我们，有一些人他们会因为他们自己的行为是黑暗是邪恶的，所以就讨厌我， 因为我们所行的暴露出他们的黑暗，这样子，有时候会这样子。所以不总是你的好行为一定会得到他们的赞赏或认可，他们可能会逼迫你，特别是当你金钱的行为威胁到他们的最终之乐。包括基督徒，对基督徒来讲，我们反对同性恋结婚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爱上帝，而且我们爱这些同性恋者，所以我们当然绝对会反对一个鼓励他们良心麻木继续行恶的法律这样。但他们会因此逼迫我们，因为他们觉得我们在夺取他们的最终之乐。啊，有的时候是你的好行为非基督徒也有，所以他们可能不会觉得有什么特别这样。哎，对啊，我们不要觉得非基督徒都一定是杀人放火这样，基督徒有好行为，非基督徒也会有，甚至他们说好行为可能也不少这样。对啊，你能够拾金不昧摩门教徒也可以啊，你能够扶老太太过马路慈济的更会这样，在医院里头推那些轮椅的是谁？都是慈济的嘛，推得很快这样啊，这也不是基督徒的错啊，因为他们慈济人多嘛。对啊，好，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你有好行为，荣耀神没有错，但是不代表世界会喜欢你，他们可能觉得稀松平常没什么，或者他们可能会逼迫你。再来，有的时候有些基督徒因着上帝特别的护理跟恩典，所以上帝就给他们一些特别的能力恩赐，而这些特别能力恩赐会吸引这个世界的。比如说什么音乐的才华，有些基督徒有音乐才华这样，有些基督徒就是当歌手嘛，什么福音歌手这样子。那比如说基督徒可能有时候有一些学术上的地位成就，哇，基督徒的教授，这我们最喜欢，对不对？对啊，因为觉得他可以吸引世界，让我们可以更好用 更好的透过他来传福音这样子。或者是有些基督徒上帝给他们富有的有钱的企业这样，成功的企业，哦，这我们也很喜欢，哇，对啊，就是有名，请他来演讲，大家都会来听这样。有没有传福音好像大家不是那么在意，但是对、啊、反正人多就 好。那所以就是这一些上帝因着他特别的计划，他给某些基督徒特别的能力，这些是正当的，是好的，只要不是什么哦，我是卖毒品专家，那我当然我不是要讨论这个，对，就是正当的能力，世界很多时候被吸引啊，世界为什么被吸引？因为世界本身都喜欢这些东西，这些东西是不用圣灵的工作，他们也就会喜欢这样。谁不喜欢成功？谁不喜欢音乐？好音乐？谁不喜欢有钱？谁不喜欢学术地位？这些很自然会吸引这个世界。这些东西在它的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对，没有什么不好。他们可以是，他们是上帝的恩典，而且可以被上帝使用，拿来接触这个世上的世界，这样可以的，多多益善。但是如果我们开始依赖这些人的能力恩赐，甚至如果我们开始相信非基督徒会因为这些人的才华成就地位而被吸引来信耶稣，那么我们就错了，这是绝对不合乎圣经的。这样如果我们认为所有的基督徒都应该要表现得很独特，很有才华，很吸引世界，在世界能够抬起头来让他们看得起我们，我们也错了。圣经从来没有这样告诉我，所以有些时候其实我不是很喜欢可能特别去想到说，哦，某某同工你是什么学校毕业的，哦，志浩，哦，你是政大毕业的，哇，哦，某某姐你是台大毕业的，这样子。我觉得什么学校毕业那是神的恩典，但那不是最重要的。当然我肯定我们做那个什么 base 学校，这些学校是比较高端比较 top 的啊，然后他们比较某程度的影响，这我同意，这我没有反对这样。只是我的重点是我们不应该营造出一种气氛，好像让同工让基督徒觉得好像我一定要有什么地位，有什么学识，世界也认可，我才能够忠心的为主做这件事。不，那是撒旦的谎言。上帝没有给每一个人都一样的恩赐。事实上从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一件有点悲哀但又是事实的事情，也其实也不悲哀，就是其实上帝的百姓绝大多数在这个世界上并不是什么太显眼太杰出的人这样。对，那读一段经文给你们听，哥林多前书第一章26节，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们说的：弟兄们，你们想想，你们这些蒙召的，按人来看有智慧的不多，有权势的不多，出身尊贵的也不多，但神却拣选了世上愚笨的，使那些有智慧的羞愧，他也拣选了世上软弱的，使那些刚强的羞愧，他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和被人轻视的，以及算不得什么的，为要废弃那些自以为是的，使所有人在神面前都不能自夸。你们因着神得以在基督耶稣里，他使基督成了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和救赎，正如经上所说的，夸口应当靠着主夸口。 Amen。 所以保罗他希望这些哥林多教会的基督徒不要去夸口 依靠他们这些外在的智慧、尊贵还有地位，而事实上他们也没什么好夸的啦，因为保罗跟他们说你们当中有智慧、有权势、有地位的不多，这样意思就是说你们在世人眼中你们都是 low 人，你们不是什么显眼有地位有权势的人，这样都不是，你们是 low 人。我们也必须承认这个事实，教会基督徒里面上帝的百姓里头绝大部分是世人眼中所看为 low 人的人，我们需要很大方而且会很喜乐承认这件事情，是的，我很 low， 我在你们这世人的标准看来我不算什么，但上帝爱我这就够了。你能够打从心里，就算你没有大声的对非基督讲，你心里也要这样想，你也要教你的门徒这样想。他们没什么好夸的，而且他们没什么好夸的，更让他们能够夸口耶稣基督。而且特别是如果有任何人能够透过这些不怎么样的人听见福音而且信耶稣，那么就带给上帝更大的荣耀，上帝连这样的器皿都可以使用。当然我这样讲意思绝对不是说我们要以当 low 人为满足于当 low 人，然后完全不思索怎么成长这样。我这样讲意思绝对不是说我们都不需要成长或学习这样，我们当然需要的，我们需要总是去发现而且练习上帝放在我们身上的恩赐才干，让我们可以更合乎上帝的使用，造福更多人这样，只要环境许可、上帝许可的情况下。但是我们需要总是放在脑袋里面记得上帝话语的传讲，不管在世人的眼里看来多么的愚拙，听起来多么的愚蠢，上帝话语的传讲始终是上帝拿来拯救人那唯一的方式。哥林多前书第一章1-18节，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对走向灭亡来说是愚笨的，因为在神的智慧里，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然不能认识神，神就乐意借着所传愚笨的道理去拯救那些信的人。犹太人要求神迹，希腊人寻找智慧，我们却传扬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看来是绊脚石，在外族人看来是愚笨的，但对那些蒙召的人，不论是犹太人或希腊人，基督是神的能力、神的智慧。所以基督徒们，我们能够带给这个败坏的世界最大的祝福和影响力，不在于你的能力，不在于你的成就，而在于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福音的信息，在于这恩惠悔改赦罪的福音真道，是你能够带给他们最大的影响力，而且也包括你那被福音所改变活出来的敬虔生命。这些以外其他的事情，不管是你的成就、名利、地位，有些价值上帝给你的好好使用，但是它始终是次要的，是辅助的。你不需要在世人的眼中看起来非常的聪明、非常的有吸引力，你不需要按照世人的标准让他们觉得你很好。如果你是的话，那恭喜你，感谢主，很好，好好的使用它，但是不要移开它，更不要因为这些而感到夸口，觉得你比其他基督徒更好、更有录用。如果你在世人的眼中你不是这么的吸引人，不是这么的聪明，不是被他这么被他们看得起，不要担心，更不要觉得自卑或羞愧，这没什么好羞愧的，不依靠神，依靠这些才是真正该感到羞愧的事情。不要跟其他人比较，就好好的尽你所能传讲并且活出这宝贵的福音，然后祷告并且信靠上帝，他仍然能够而且他愿意使用你这个愿意为他忠心传讲真道的仆人，然后你在上帝的眼中，你就是忠心的传道人。你有圣经，圣经教导你圣经福音是什么，圣经也教导你传福音是什么，圣经也教导你人怎么样才能够信主，然后你有圣灵，圣灵让你能够明白并且应用这些圣经的原则，这对你来说就足够了。你所需要的是继续不断的被福音感动，明白认识福音，然后依靠圣灵的大能去传讲福音，上帝会为你开路。所以这是第二个我要澄清的错误，忠心不代表你总是会被世人所肯定所赞赏，真正的忠心是你忠于上帝对你的道，耐心的带着爱心的尽你一切所能跟许多的人传讲福音，并且结果交托给神，归荣耀给他。再来第三个我要澄清的，或者说圣经的真理是什么，就是你需要忠心的使命，不只是你公开的服事，你才需要忠心。 而是也包括你的私生活的每个领域，你都需要忠于上帝的话语。你的私生活也是服侍上帝的一部分。你敬虔的私生活会成为你公开服侍那最重要不可或缺的根基。这样子，有一个非常耳熟能详而且非常流行，但同样也是不合圣经而且是伤害教会的流行观念，是这样说的：只要你照顾上帝的家，上帝就会照顾你的家。这什么意思？聪明的各位应该都知道，这样子就算我们是 low 人，我们还是能够知道这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你不需要放那么多的精神体力跟优先在你的家庭，好好的照顾教会，把时间都花在教会，不用回家没关系，上帝就会自己看顾你的老婆跟小孩。有些传道人就这样啊，而且是以此为傲，不但不以此为耻，不愿意悔改，还以此为傲，这样到最后小孩出生都不太认得他了，这样子。我要讲谁不重要，这样子，因为不止一个人这样子，对，历史上也有些宣教师是这样搞，到最后小孩甚至假手别人教导他们信仰，嗯，这是不合乎圣经的。为什么？因为记得这次书信是保罗写给提摩太的，而上保罗写给提摩太第一封书信里头，提前的第三章那里，关于做教会领袖，不管是监督长老或执事，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资格是什么？你们知道吗？就是他的家庭生活，就是要好好的照管你的家。人若不能够管理自己的家，使自己的儿女凡事敬重顺服，焉能照管神的家呢？这是非常清楚的优先次序。如果一个人他说他有呼召要当传道人，但是他却不顾家，我会说你的呼召现在应该是假的，起码现在时间还没到，先回去好好的悔改，好好的爱你老婆跟小孩，好好的管教你的小孩，顺服父母，不然你不要跟我说你有呼召，起码现在还不是这样子。对啊，那当一个教会的领袖或说传道人，我们不只是追求能够好好的教导，熟悉圣经，熟悉福音，这很重要，这不可或缺，但同时也一样重要的就是在家庭上你要做一个好丈夫，特别是弟兄要做一个好爸爸啊。那这也同样必须要应用在每一个基督徒的领袖，这样不管是在教会或者我们学员同工也一样这样。因为我记得在同工手册还是什么，还是那个什么面谈的手册里面，是不是有提到就是参考提前的第三章还有提多书第一章来衡量自己是不是合乎这个标准，这样子我记得啦。就是啊，我面谈的时候，面谈的时候会有一个标准，就是你要怎么衡量这个 interviewee 他有没有合乎资格，这样啊，他就有列出提前第三章，还有提多书第一章这样子。对啊，那其中一个就是要好好照管自己的家庭啊。对啊，那所以这也同样应用在基督徒的不同私生活领域，因为对于单身人来说，我们不要觉得哦，我没有家庭，所以那不关我的事这样子。没有，同样的原则适用在你的私生活，所以。你需要问你自己，你是不是过着一个敬虔的私生活，而且是大多数人所看不到的私生活，是否同样的顺服神有纪律呢？上帝看得见，上帝看得见。我在家里教小孩那个要理问答的时候，有其中一个问就是你看得见上帝吗？答看不见，但上帝总是看得见我。对啊，因为这个就是很简单，小孩的言语就是要帮助他了解上帝是无所不在的，所以上帝看得见他行为言行举止还有他的心，让他从小知道要敬畏上帝。你不要以为偷打妹妹上帝不知道哦，我不知道但上帝知道哦。上帝看得见我们的私生活，他在乎我们的私生活。我们需要问我们自己，我是不是在我日常的灵修是忠心的呢？我是不是忠心的孝敬尊荣我的父母？我是不是忠心的在饮食上有所节制健康呢？我是不是忠心的在我的娱乐嗜好上有节制呢？就是我们需要问我们自己，上帝不但看重你在学员那些外展的事工，同样也看重你在家里的私生活，那也是你的事工。你是否，如果你结婚的话，你需要问你自己，你是否花优质的时间给你的太太跟孩子呢？你是否用神的话，当然不必然是对太太讲到这样，但总是你用神的真理来牧养他，让他更爱神，更像神呢？你是否忠心的教导你的孩子要顺服神的话，并且在孩子不顺服的时候勤加管教呢？我自己的例子或许你们也听过，我是一个标准的在华人的错误文化影响之下的罪人男人，这样，所以就是我会非常在意事工时间，我会非常在意 我的工作的果效还有成就这样。所以在我第一个小孩出生之后，有好长一段时间，我总是觉得哦，在家里洗碗换尿布好窝囊好废，男人就是应该要传福音讲道为义受逼迫，基督徒的男人这样在家里换尿布，虽然嘴巴上会说哦，这个也是荣耀神，不是神，对吗？对吗？都我最小的事情，最大的荣耀神都会讲啊，但是心里面就还是会觉得闹闹这样，对啊。然后很多时候因为心不在家里嘛，所以就很容易对小孩对老婆没耐心这样，多讲了几句话就开始嫌烦，开始不爽这样，对啊。然后我发现上帝的管教就来了，上帝很怜悯我，他没有让我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还继续的顺顺遂遂的做我的事工这样。我其实很怜悯很多社会的男人，他们多么的糟蹋他们自己的家庭，但他们的事业上帝仍然某程度怜悯他们，让他们成功，但是也让他们继续的活在麻木当中不知悔改，包括许多基督徒的男人。但我感谢上帝，当我没有好好在意照顾家人，当我有一些情绪我没有跟他们和好的时候，上帝就会让我预备讲到预备不下去，然后祷告祷告不下去，反正要做什么跟学员有关的正经事都做不下去这样，直到我好好的谦卑的跟上帝认罪悔改，跟太太小孩道歉，请求他们的饶恕，修复我的关系。但我的意思绝对不是说我们去照顾家庭只是为了要成功的服事这样，上帝都知道，上帝看得见，这是错误的动机。但是我的意思是，上帝他喜悦，他也命令我们要在意我们的私生活，甚至我们的私生活是否忠心，是我们能否当一个传道人很重要的一个指标这样。当然我意思不是说如果你现在私生活不 OK 你就要提离职这样，绝对不是这个意思。对，就是好好的成长，请一些有资深也敬虔又有见识的领袖，像新堂姐来帮助你这样子。对 OK 好，所以上帝看重你的私生活，在私生活也要忠心，忠心的私生活是你忠心的公开服事最重要的根基。最后一个重点我要分享的是，在我们讨论完，在我们分享完我们正确的渴望动机是高举基督过一切，以及我们的忠心的内容是我们要忠心于上帝的话，在我们的私生活和公开的服事当中，接下来最后一个我要谈我们永恒的盼望。我们在天上有一个永恒的盼望，使我们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我们都能够忠心到底。第八节，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名为我存留，就是按公义审判的主，在那日要赏给我，不但赏给我，也赏给所有爱慕他显现的。所以保罗对于他在地上的事工，2000多年前他在地上的事工，他有一个非常清楚的目标，而他在地上事工的目标不是地上的，而是在天上。我再说一次，他在地上事工的目标是天上。 The goal of his earthly ministry is heavenly， 希望这样更清楚，可能没有可能没有，好，没关系。这个目标是什么呢？我刚刚不是讲中文讲了2次吗？ 对啊， 他地上服事的终极目标是在天上，而这个天上的终极目标就是经文所告诉我们公义的冠冕，上帝所为他存留，而且是在基督再来的那一天要完全的赏给他的。好，那我们需要来解释一下到底这个公义的冠冕意思是什么这样。有两个可能的解释，而这两个可能的解释都合乎圣经，合乎全本圣经的原则，而且这两个合乎全本圣经原则彼此也没有任何的冲突这样子。第一个是这个公义的冠冕意味着上帝他会奖赏我们那忠心但是不完全的善功，意思就是说我们为上帝所做的一切，我们忠心所服侍的一切，纵然不完全，上帝仍然奖赏我，而这一些我们在未来说就会经历到。那第二个可能的解释是，就是当耶稣再来或者我们被主接走的时候，我们会得着那完全完美的圣洁公义的生命，不只是身份地位哦，而是你的实际生活，你再也不会犯罪了这样子，也是完全的公义。好，那我更清楚一点的解释，第一个，这个公义的冠冕指的第一个是上帝会奖赏你忠心的工作。好，那我们为着上帝靠着圣灵所做最好的善功，或者说所结最好 最漂亮最甜美的果子，在上帝的标准当中仍然是不完美，因为是被我们残存的罪心所玷污的， 所以你最好的好行为，你倚靠圣灵最好的传福音行动，你对门徒讲的最恩慈的一句话，就上帝完美无缺的标准仍然是不完全。但是上帝因着他白白的恩典，而且是唯独因着他的恩典，他选择在基督里肯定赏赐你的善行，纵然他不完全这样子。所以我们的善行是在基督里头被接纳这样子。好，那这个真理如何影响保罗的事工呢？我们可以想一想，保罗他虽然贵为一个伟大的使徒，但他跟我们一样，他是伟大的使徒，他也是一个传道者，他是长老，他是牧师，但是他跟我们一样仍然为着许多的罪还有软弱挣扎，这样不管是他的生活还有服侍。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那里，他说 他会害怕，其实某程度 是不讨喜悦的，因为没有全然的依靠神。那他会有骄傲的时候，所以保罗他上帝才特别弄一根刺刺在他身上，不知道那什么东西，这样反正就是要帮助他更谦卑。保罗仍然是个罪人，就像你我一样，不管他的服侍多么的伟大，他跟我你我一样都是罪人。他最好的服侍仍然在上帝眼中是有瑕疵的，被他的罪性所玷污，但是他知道上帝恩慈的温柔的接纳喜悦，而且奖赏他在基督里的一切善行，这对他来说一定是非常大的鼓励。对于他要冒着生命危险忠心到底，这对他来说会是非常大的鼓励。就好像一个孩子，如果他刚刚开始要学习做家事，学习洗碗，他努力的洗，他洗不干净，但是对爸爸来说还是会很开心。这样爸爸会选择不去一个健康脾气好的爸爸会选择不去看他洗不干净的部分，而选择看他做得好的部分。这样不是完全类比，但是类似，上帝也是类似这样子看我们。我们那些狗屁倒灶因为罪的关系所的玷污影响，上帝都透过基督这面滤镜把它过滤掉了，所以上帝看到我们就好像看到完美的基督一样，而那些我们做不好的部分，基督也代替我们受了刑罚。保罗是如此经历的，所以他大受鼓励，能够继续的忠心往前进，这也应该是对我们的鼓励这样子。但是问题在于，我们有多渴望从上帝而来的奖赏、肯定还有接纳呢？我们是否常常在上帝看我们的眼光中得到安息，以至于我们也能够从别人看待我们那错误的眼光中得到释放？在现在这个年代，包括基督徒，我们很受社群媒体的捆绑跟影响。我们有说那些不好，但是那些某程度有时候会影响我们，会捆绑我们。我们会因为这些社群媒体而不自觉落入一个试探，就是会追求人对我们的赞美跟肯定，而不去追求神对我们的赞美跟肯定。这样，我们透过社群媒体，我们很快的会得到别人的回馈。哇，你发个什么文，一堆人来给你按赞啊，然后跟你沆瀣一气啊，跟你一起骂那个人啊。好一点、健康一点，会说为你祷告了啊，然后自我中心一点，会说啊，对啊，这是可恶这样子。对对啊，所以很多时候变成我们发泄自我中心的管道。对，那我们就想讨拍，被别人来拍拍我们，帮助我们取暖。挫折的时候希望别人安慰，当然这人之常情，我知道。但是这确实也让我们基督徒更不容易去默想上帝他对我们的赏赐，他对我们的奖赏。我们更不容易去默想上帝他多么渴望我们作为他的儿女能够安息在他赐给我们这些的奖赏跟肯定当中，即使我们是不完全。所以我们记得主耶稣讲的话，在马太福音六章一到四节，你们小心不要在众人面前行你们的义，让他们看见，如果这样就得不到你们天父的赏赐。我不知道我们多少时候失去天父的赏赐，这样，因为我们故意要给别人看，纵然不是百分之百的动机，但起码百分之三四十跑不掉。我们PO出来，美其名要分享感恩，实际上可能是要别人觉得我做得好，来让我觉得哦还不错这样。因此，你施舍的时候不可到处张扬，好像伪君子在会堂和街上所做的一样，以博取众人的称赞。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施舍的时候，不要让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好使你的施舍是在隐秘中行的，你父在隐秘中查看，必定报答你。没有什么人的肯定跟报答比天父对你的肯定跟报答还要来得更有分量。你阿妹吗？但这需要信心去领受去体会。那我的意思也绝对不是说你不可以 po Facebook， 可以的，重点是你的动机。你真的是为了荣耀上帝吗？还是你只是想要 对啊，从人肯定那边得到一些安慰，就让你，当然这也没有错，但是不要忘记最有分量、最真实、最有价值的肯定是从天上来的，而不是从地上来。最后一个，公义的冠冕意味着完美无缺的圣洁和公义。当基督他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还有当他从死里复活之后，他就完成了我们的救赎工作。这样子，我们任何人任何事都没有办法在基督所完成的救赎里头再加添任何事情。这样，那这也是宗教改革500周年500年前那些流血冒着生命危险的改教家们他们所坚持发现传讲的真理。这样，基督的救赎是足够的，但是这个已经完成的救赎虽然已经完成了，但是还没有完全的实现在基督徒的身上。这样，已经完成，耶稣说成了，但是却没有完全的实现。这什么意思呢？当我们信耶稣的那一刻，我们在法庭上的地位，在上帝的法庭上的地位，我们就被上帝算为一个公义的人，完美无缺的人。不是因为我们自己的公义圣洁，而是因为耶稣的公义圣洁归算在我们的身上。这个是救赎的一部分，也是救赎的根基。但是我们仍然会犯罪，对吗？有谁敢说我因信称义之后，我信耶稣，我小册子我思虑觉知之后，我就不会犯罪了？就算有，我也会劝他悔改，这样，因为那不是事实。那但是我们仍然会犯罪。但是当你信耶稣的那一刻，虽然你仍然会犯罪，但是上帝他就开始不停歇的继续的在你这不完全的生命上去做出去实行那耶稣已经完成的救赎。这样意思就是上帝在你的生命中工作，让你越来越圣洁，越来越成熟。那我们通常称这个为成圣，那刚刚那个通常称为称义。这样子，成圣它需要上帝的恩典，它需要我们对上帝的信心，也需要我们的努力。这样子，我们称义是唯独借着信心靠着恩典，但是我们的成圣我们需要参与在其中，我们需要付出努力。这样，纵然连我们的努力跟信心也都是神的恩典，但是就是区别开来，我们有这个角色扮演其中。所以腓立比书2:12-13那里保罗说到，应当恐惧战兢，做成自己的救恩。对 那这个乍看之下会觉得，所以行救恩要靠行为？当然不是啊，这就是系统神学的重要性。这样子，我们是靠着恩典借着信心得救，但是我们得救，我们信耶稣之后，我们需要努力越来越成长。这样，那神为了成全自己的美意，就在你们里面动工，使你们可以立志和行事。所以我可以这样说，上帝是在我们里面工作，也是透过我们工作，好让我们越来越成圣，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像耶稣基督。所以保罗当他在世上的时候，不管他多么伟大，但他仍然是在成圣的过程，他仍然不完全。我们现在也在成圣的过程，每天都要跟我们的罪、跟魔鬼、跟世界争斗。而且当我们跟罪还有魔鬼世界争斗的时候，很爽吗？没有嘛，对不对？肯定是很痛苦的。这样，如果你真的爱神，你愿意顺服神，当你犯罪的时候你会痛苦，你会觉得很难做到。你被魔鬼试探的时候，你不会说来试探我没关系，这样子，你会很痛苦。而我们对神的爱，我们跟神的关系，总是因着罪的缘故而受限，没有办法达到完全。我们没有办法像我们该享受上帝那样子完全的程度来享受上帝。但是最后这节经文带给我们，也是带给保罗一个很好的消息，我们的成圣有一天会完成，会完成。基督再来的时候，或者是基督把你接走的时候，上帝在你身上的成圣工作就完成了。到那一天，不管是耶稣把你接走，或是耶稣再来，你就不需要再为着罪还有逼迫而感到痛苦伤心，你也再也不需要做任何的属灵呼吸。这样，因为你已经完全的浸满了圣灵，圣灵完全的充满你，你不需要再认罪悔改做属灵的呼吸。有一天，那一些跟你冲突最大、你觉得最不可爱的同工还有门徒，将来在天上，他们会比任何在地上你觉得最可爱的人还要更可爱。真的，因为到那时候已经没有任何的罪能够拦阻我们弟兄姐妹之间彼此相爱的关系，我们已经完全的成圣在天上那一天。 最好的事情是我们在天上的时候，我们会完全的荣耀和享受上帝到那个最大最完美的程度。这样在今生你所能够享受到任何时刻片刻的快乐，都不过是那么一丁点的品尝将来在天上那无与伦比的以神为乐的喜乐，这样是没有办法相比。今生你所享受的快乐不过是一点点的预尝品尝一丁点而已。所以如果在今生你都有觉得很快乐的时刻，你可以也应该期待将来在天上那个快乐是多么令你难以想象，让你满足。这样子，这对我们来说，对基督徒来说，就是上帝给我们最好的奖赏，是最好的冠冕，是完全得胜而且再也不会犯罪的冠冕。这样子是一个完全的圣洁公义的生命，不只是在法庭上的地位而已，而是你的实际上的生活，你完全的公义圣洁，你会完全的以神为乐，你会与神有完全亲密的关系。你渴望耶稣再来的那一天吗？你渴望或者耶稣有一天把你接走的那一刻吗？你渴望耶稣他应许要赐给你的公义的冠冕吗？这对我们来说是最大的属天的盼望，也帮助我们能够忠心到底，不管我们面对多么大的试炼，还有这个世界有多么的败坏，我们都能够忠心到底，因为他的应许。我们一起祷告。主，谢谢你赐给我们宝贵的话，你的话告诉我们你宝贵的应许，是你的儿子耶稣他代替我们做到我们所做不到的，替我们受刑罚，也从死里复活，为我们赢得了我们所无法换取也不配得的救恩，让我们可以在今生即或不完全，我们还是能够品尝到那完美的属天恩典的滋味。也谢谢你把你宝贵的圣道托付给我，你透过这道来拯救我，你也托付我们要把这道再去传给别人，而且是要交托给那忠心能够教导别人的。恳求你帮助我们的观念思想能够总是回到圣经，如同500多年前那一些宗教改革的教会领袖，他们用了他们的鲜血重新的发现圣经里头宝贵的福音，也让我们今天许许多多人能够自由的阅读圣经。这是你的恩典，帮助我们更爱你的话圣经，以至于我们也更爱你，更像你，让我们忠心到底，到老都不要偏离，因为你宝贵的应许，更是因为你为我们所买赎的救恩，也包括你会继续的帮助我们成圣，你不会撇弃我们，你会扶持我们到底，你常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奉耶稣的名祷告， Amen。